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日本作家东良美纪的《猫的上帝》。我个人是个非常爱猫的人，养了几只猫，非常有感于这种柔软的生灵带给人类的慰藉。猫对于人的陪伴是那种不会为你增添负担的轻盈而又温暖的存在。这本书中作者便讲述了他的两只猫的故事，以及在猫儿离开之后对他们的回忆。其中有一段他这样说道：不知道为什么，两只猫都是半透明的，但是在梦里我并不觉得这很奇怪。脊柱差不多是80%透明，而咪呀太则差不多50%左右。我一手抱起一只猫，而不知什么时候猫就变成了实际的2倍大。不过后来我意识到，不是猫变大了，而是我变小了。母亲似乎正在门口做着清洁，我想正好让她看看我的猫，告诉她这是我长大成人后养的两只猫。那个时候的我差不多小学3年级左右。醒来的时候正好是6:30，我像往常一样先打开了电脑，然后在两个碗里装了水，放在当桌面的两只猫的照片前。你们两个是看我太寂寞了才会到我的梦里来吧。书房的窗外被北风吹落的枯枝枯叶散乱地躺在公园的柏油地面上，我的心里也散落着这样的枯枝枯叶。我不想依靠任何人，只打算自己一点一点地将它们拾起来写成这本书。在冬季冰冷而又深埋的孤独之中，陷入仅仅属于我一个人的沉思。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明白猫儿们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小军姐姐。 干嘛？ 我们的鳄鱼老师布置了一个功课。 啊？什么功课？ 从今天开始每天写日记。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这有什么好的？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也让我们每天写日记。 很麻烦嘛。 但是它可以让你写的水平更高，写得更好，而且还可以让你记下你每天都做了哪些事情。 哎呦，那太麻烦了。 比如我小时候就会写，今天我在路上捡到了一块钱，我把它交给了警察叔叔。 哦，好吧，好吧，好吧。 明天我就写，今天我在路上捡到了5毛钱、我把它交给了学校的老师。 怎么老捡到钱？ 第三天我就写，今天我在马路上捡到了1毛钱、我把它交给了警察叔叔。 怎么越捡越少了？而且是在同一个地方吗？ 其实那是因为我把自己的零花钱给交上去了。 为了能写个日记。 我也知道这样是骗人的，是不对的。 哎，那能不能这样 啊？ 我在前面扔一张钱，你在后面捡一张钱。 可以啊， 啊 可以啊。 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写，今天我丢了1块钱。 我就可以写，今天我捡了1块钱。 明天我可以写，今天我丢了5毛钱。 我就可以写，今天我捡了5毛钱。 后天我可以写，今天我丢了1毛钱。 我就可以写，今天我捡了1毛钱。 再过了一天，我写，今天我没丢钱。 我今天没捡钱。 太好了。 这是什么日记？一点也不好。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乌克丽丽和星期四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小猛犸童书，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下面的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不点儿的大哲学：梦想与现实》。就在前几天，幼儿园的胖园长给每位将要毕业的大班小同学发了一张通知，卡卡也拿到了一张。通知上是这样写的：各位家长，您好，幼儿园大班的同学们即将毕业，升入小学。在此之前，幼儿园将为学生们安排一次天文馆奇妙夜活动。本次活动会让学生和老师一同在天文馆住宿一夜。幼儿在充分接触天文知识的活动中，体验天文学的快乐，增长见识。参加还是不参加呢？结果，班里的12位同学没有一个例外，都是参加。米勒欢呼起来了。哦，天哪，我们要去住一个晚上，没有爸爸妈妈。小胖墩儿嘿嘿地傻笑着说， 真是太棒了，那我就不用刷牙就可以睡觉了。 可是米莉好像有点担心，没有妈妈给我讲睡前故事，我可睡不着。班上最爱哭的小公主琪琪又要哭了。天文馆会不会很黑？我真的很怕黑嘛。班里的12位同学听了这个活动以后，有的人开心，有的人担心，有的人兴奋，有的人发愁。可卡卡和杰里米两个人兴奋的简直就要蹦起来了，他们觉得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卡卡的梦想是穿上航天服站在月球上，杰里米的梦想是仰望星空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秤座。他们掰着手指头数啊盼啊，终于等到了天文馆奇妙夜的这一天。卡卡在家里收拾着行李，他坐在地板上自言自语地说， 睡袋，这个可不能忘。零食嘛，凯特老师不让带，一样也不行。带杯子喝水，还要带上毛巾和牙刷。哎，收拾东西真是不容易。10点钟，在幼儿园的门口，班里的12位同学全都到齐了，想着梦想的天文馆出发吧。在天文馆的一整天，大家参观太阳观测站，看球幕电影，试用天文望远镜，还穿上宇航服。这些活动让孩子们都非常过瘾。吃过晚饭，凯特老师让大家围成一个圈，抬头看模拟星空。杰里米看起来很满足的样子。 哇，好漂亮啊，就像做梦一样。哎，我看到天秤座了。 凯特老师问。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那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杰里米明显是嘴馋了。哦，想象一下，我们正蘸着番茄酱吃薯条，盘子里还放着好吃的烤鸡腿。 另一个同学说， 哎呀，我光是听你说就已经馋得流口水了。 这时候杰里米又说， 你们再想象一下，我们接下来可以吃到一个3个球的冰淇淋，一个是草莓味的，一个是香草味的，还有一个是巧克力味的，上面还淋着热乎乎的焦糖汁儿，再加上一圈鲜奶油。 哎呀，馋死了馋死了，我的肚子开始叫了，要是再加上点巧克力碎末呢？ 哦，那绝对美味。接下来呢？ 米勒高兴地说，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吃的了，我的梦想是在大海里游泳。 米莉也一脸期待地说， 我的梦想是买很多很多的洋娃娃，可以把我的屋子都堆满。 小胖墩害羞地说， 我的梦想是用手吃饭，这样就可以不用筷子和勺子了。 凯特老师被大家的梦想逗乐了。那你们的梦想都实现了吗？ 没有，因为妈妈告诉我大海里有海蜇会蛰到我的。 没有，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零用钱买所有的洋娃娃。 没有，妈妈说不能用手吃饭，那样不礼貌也不卫生。 凯特老师又问，那你呢，杰里米？你那么爱吃，你的梦想实现过吗？ 杰里米嘟着嘴说， 没有，妈妈总是让我在焦糖和巧克力中间只能挑一样，她说吃多了会长蛀牙，而且我每次只能吃有一个球的冰淇淋。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老师又对大家说，可是这就是梦想和现实的差距啊，在现实中我们总会碰到阻碍，而在梦想中是没有任何阻碍和限制的。来吧孩子们，我们闭上眼睛就可以沉浸在梦想的快乐当中。在梦想当中一切都可能发生，快乐也不受限制。让我们一起躺下来好吗？大家一起躺在了地板上，静静地幻想着。 可小胖墩突然坐起来问， 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干脆闭上眼睛做梦呢？我们为什么要醒过来？为什么不能把全部的时间都用来生活在梦中呢？ 凯特老师又对大家说，梦想是另外一种现实，它会指引我们在现实中的行动。一旦你有了一个梦想，它就会预示着另一个现实的存在，虽然这个现实也许离得很远很远。梦想实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无比的快乐。比如卡卡，你的梦想是穿上航天服，站在月球上和地球打招呼。 那么今天，当你真的穿上航天服，踏上月球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既满足又快乐呢？你是不是都等不及想跟大家分享你的快乐了？ 卡卡说，是的，我好想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就在这个奇妙的天上布满了星星的夜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卡卡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想家了。 他躺在天文馆的地上，躺在睡袋里，卡卡梦想着快点见到爸爸妈妈。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爸爸像平常一样把我抱起来转几个圈，妈妈在我的脸蛋上亲个不停，我真想他们。 卡卡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他甚至在梦里梦到了爸爸和妈妈。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坐上了返回幼儿园的大巴车，卡卡马上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一下车，卡卡就认出了妹妹的小推车，他把背包扔在地上，朝妹妹飞快地跑去。他好高兴啊，因为妹妹也一眼就认出了他。爸爸抱住卡卡，把他高高地举了起来。 哇，爸爸穿了那件蓝色的 T 恤， 那是父亲节的时候卡卡送给爸爸的礼物。爸爸举着卡卡转了好几圈，卡卡被逗得咯咯直笑，头也转晕了。他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妈妈蹲下来亲卡卡，他身上的味道好香，好熟悉呀。卡卡把手伸向小推车里的妹妹。妹妹一头棕色的卷发飘动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再配上那件柔软的白色衣服，她可真漂亮。卡卡一次又一次地强烈感受到梦想变成现实的快乐与满足。卡卡的梦想从穿上航天服站在月球上变成了和家人的团聚。天文馆奇妙夜活动结束以后，卡卡和家人团聚了，这比想象中要美好一千倍。现实比梦想更加强烈，更加生动，也更加真切。梦想中的快乐很多，但现实中的更多。梦想中的满足很大，但现实中的更大。梦想无法创造出现实所包含的一切。那么小朋友，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有人说 啊， 梦里的世界都跟白天自己的想象有关系。 也有人说，梦里的事情跟白天的事情是反过来的。 到底会什么样呢？ 嗯，你昨天梦见什么了？ 昨天梦见我吃了很多胡萝卜。 可是昨天白天你确实吃了很多胡萝卜。 但是还是没有我梦里多，看来是反的。 嗯， 但看来也是跟我白天的经历有关系的。 嗯，有道理。 你又梦见了什么？ 我昨天晚上梦见 你是个大美人， 我骑着一只大鸟飞起来了。 还好说，那是因为你昨天玩游戏一直骑着我。 可是你又不会飞。 都说是相反的。 哦，这就说明做的梦跟我想要的事情是有关系的。 嗯， 哎，如果我白天拼命的想，我要变瘦，我要长高，我要有力气，我要变成一个更健康的小群姐姐， 美梦成真， 我会不会美梦成真呢？ 也许会。 所以你现在该想点什么呢？ 我现在就想 你是个丑八怪。 不，我是一个漂亮的人。 那如果梦是相反的呢？ 那我就想我是一个 丑八怪。还是丑八怪。 总之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希望我自己说自己是丑八怪。 那美梦成真 啊。我要做一个虽然长得难看，但是又温柔又善良又可爱的人。 哎，我想到了办法。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 咱家新买的垃圾桶很漂亮。 干嘛？ 你靠在脑袋上吧。 然后呢？ 总比你的丑八怪你自己的样子好看呢、啊、 这个家伙真是只会看人长得漂不漂亮。哼，这样的朋友不喜欢。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呱呱从学校回来，他对妈妈说， 妈妈，刚才我在公交车上踩了一个阿姨的脚。 妈妈问他，哎呦，那你有没有跟阿姨道歉呢？ 我说了对不起，阿姨递给我了一块糖。 啊，那真乖哈！你谢谢阿姨了没有？ 没有，然后我又踩了阿姨一脚，说了对不起。 呱呱平时背了很多成语，写作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用上这些成语了，但是呢有些成语他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点乱用，结果呢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给妈妈拿起了呱呱的作文，妈妈发现呱呱今天所写的作文是这样式的。 我家供爸爸妈妈和我三个成员，我成绩不好的时候，爸爸就同事操哥心狠手辣地揍得我五体投地，妈妈在一旁袖手旁观，从来不曾见义勇为。 在双语幼儿园里面，老师对孩子们说，小朋友们，我们从下个学期开始啊，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全英文来讲课了。呱呱听了之后对老师说， 那我们会听不懂的。 老师说，啊，不要担心听不懂啊，学语言嘛本来就是要多听的，听多了以后呢你就会懂了，以后你们每天听到我说的都是英语，等过了半年以后自然就能听懂我说什么了，懂了吗？呱呱这个时候露出了非常不自信的表情，嘴里咕咕囔囔地说了一句， 我每天都能听到家里的小狗叫，都三年了，可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呢。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航天幼儿园的黄希杰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两件宝。 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能劳动，大脑能思考。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能劳动，大脑能思考。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